山村里的露水儿珠催我发新芽，无边的飘飘洒洒细雨为我唤醒妆。你问我的根儿为什么总是向下，硬劲地向下扎根生长。你为把泥土刨得越紧，大地上才能长得更送你在北方，家乡的朴实和豪放让我更希望，夏日里的风沙磨砺我一世，冬季里的严寒吹炼我无比坚强。天天生长，你为是母亲在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，你为是母亲的期望。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。

真是天又香啊！哎哎，苏。 美酒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纳献给我们的朋友，

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诸多仙门一生年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轻轻唱。

这乱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